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74集。被你对象帅到了六。队伍虽长，但售票员的效率很高，不一会儿就轮到了他们两个。买完票，两人走到检票处，把票递给工作人员，一前一后的进了一个小座舱。等门合上，温以凡才想起来问：“你怕高吗？”桑岩闲闲地说道：“ 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这个词。”“ 你不是怕鬼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桑岩也不知是想起了什么，莫名笑了一声，而后他靠到椅背上，慢腾腾地改了口：“ 是，我的意思是没有怕高这个词呢。” 摩天轮缓慢移动，狭小的空间里很应景地放着情歌，随着摩天轮的上升，周围还发出咔咔的声响，底下的人头渐渐缩小，远处的景色也越发开阔，整个城市的模样能够全部装进视野。两人相对坐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即将升到顶端时，温以凡垂着头自顾自地说着话：“ 感觉这个底座如果弄成透明的，是不是会比较能够吸引人来坐呀？” 说着他抬起头，恰好撞上桑岩漆黑的眼眸。温以凡这才注意到，他不知从何时开始就止住了话，像是氛围到了，耳边的情歌也成了催化剂。桑岩的喉结轻滚了一下，低着眼朝温以凡的方向靠近，动作似乎被这只剩下两人的秘密空间拉得很慢。随着动作的进行，眼前的男人面容越发清晰，带着极为明显的暗示和征兆。温以凡嘴中的那句怎么了顿时卡在喉咙里，他下意识地捏住衣服下摆，眼睛一眨不眨，只是直直地盯着他，等待着桑岩即将到来的更进一步的接近。但一切事情还没有后续的发展，在这个时候，桑岩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的动作顿住，气氛也随之被拉垮。桑岩唇线拉直，神色似乎有些不痛快，他仍然盯着温以凡的唇，没过多久便坐了回去，拿出手机接起了电话，直接按了外放。温以凡扫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是钱飞。一接通，钱飞的声音就咋咋呼呼地传来：“ 桑岩，我想好了啊，我年初八百酒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我找大师跳的良辰吉日，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日子。我听完他的分析之后，觉得非常满意。” 不等桑岩应声，钱飞又补充：“ 所以呢，你觉得不怎么样也没什么用。” 温以凡有点心不在焉，他摸了摸耳后，还能够摸到前段时间那伤口浅浅的凸起，他的表情有点不自在，也不知道刚刚是自己的误解，亦或是桑岩真有那样的想法。桑岩不耐烦地说道：“ 关我屁事啊，你是不是哪儿有点毛病啊？这事你不找你对象商量，你找我商量。”“ 那不是就你闲吗？” 似乎半点也不想跟钱飞多说，桑岩突然瞥了温以凡一眼，把手机递给他：“ 帮我挂了。” 温以凡有点茫然，想着他为什么不能自己挂，但还是接了过来。那头的钱飞立刻说：“ 什么挂了？” 话音刚落，他立刻反应过来：“ 我去，你要挂我电话？ 哎，你是不是人呐？还有，谁在你旁边啊？谁敢挂钱哥的电话？ 温以凡不敢动了。那还挂吗？ 钱飞顿时消了音，像是达到了目的一样，桑延扯唇，气定神闲道：“ 挂。” 电话挂断后，钱飞那边也没再打过来。座舱内安静了一会儿，温以凡回想着钱飞这一号人物，渐渐地跟印象里一个胖乎乎的男人对上号。想到这儿，他问：“ 钱飞是要结婚了吗？”“ 嗯。”桑延嗯了一声，语气很随意。“ 跨年求的婚，成了之后，元旦那天还把我拉出去喝酒了。”“ 那你喝多了吗？” 温以凡一下子被转移了注意力。“ 有点。”“ 那你们是去加班喝的吗？”“ 你这是查岗。” 闻言桑延瞧他笑了。温以凡正想解释，桑延又道：“ 放心，我周围没有别的异性，都是大老爷们呢。不过这些人对我有没有意思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” 桑延悠闲地补充。摩天轮转一圈的时间大致是15分钟，转眼间就到了。两人下了摩天轮，温以凡扯着他往前走，思绪还全数在刚刚被电话打断前桑延那突如其来的靠近。他看着前方，莫名用手心蹭了蹭自己的脸。他侧眸看向桑延，这会儿他面无表情，似乎完全没受影响。刚刚那一瞬间的事情似乎只是温以凡一个人的错觉。温以凡勉强收回心思，翻出手机看了眼时间，此时9点刚过半，应该还能去看场电影。这么一想，他又打开手机想先看看最近上映了什么电影。两人沉默着往前走，路过隔壁一对情侣时，温以凡忽地听到女生说道：“ 听说在摩天轮顶端接吻的情侣会一辈子在一起，一会儿我们也亲呀。” 男生听着乐了，却吐槽了一句：“ 你这哪儿听来的，幼稚。” 温以凡将视线从屏幕上挪开，往情侣的方向看了眼。他倒没有听说过这种传言，却因这话又想起了刚刚的场景。温以凡的脸颊又有点烧，转过头想着要不要跟桑延提一下这件事情时，就见他正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对情侣。过了几秒，桑延收回视线，与他的目光撞上。“ 走吧。” 这反应明显是没把情侣的话放在心上呀。温以凡点头，也说不上是失落还是松了口气。他把手机递给他，笑着提到：“ 那我们现在去看电再做一次。” 温以凡的话还没说完，桑延懒懒地抬了抬下巴，直截了当道：“ 嗯，什么？” 温以凡没有听出他这话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，他停在原地，像没听清一样，反应也慢了一拍。两人已经走出了一段路，桑延扯着他又往售票处走。“ 摩天轮。”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温以凡立刻联想到了刚刚那对情侣说的传言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硬着头皮问道：“ 你听到了吗？”“ 听到什么？” 桑延瞧他，语气吊儿郎当。一会儿他们还要再坐一次摩天轮，所以此时此刻，温以凡刚刚那跟桑延提一下这个传言的想法早已完全消散。他轻抿了一下唇，感觉现在再提的话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像成了暗示。 没什么。高峰期过去，这会儿售票出钱的队伍没有先前那么长了，因为两人的模样都生得极好，辨识度也高，是那种好看到看一眼就能记住的长相，所以排到两人的时候，售票员一眼就认出他们了，神色有点诧异。 再坐一次吗？ 温以凡点头笑道，嗯，刚刚忘了拍照。再一次上了座舱，温以凡还是先上去的那一方，他下意识地坐到自己刚刚坐的方向，但这回桑延没有坐到他的对面，而是自然而然地坐到了他身边的位置上。看了他一眼，温以凡的脑子里又浮现起了那个画面，才刚上来温以凡就开始紧张了，为那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这次坐摩天轮的心情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，先前温以凡觉得稀奇，只顾着看周围的夜景跟面前的桑延说话，除此之外他完全没有别的想法，也不知道可以有别的心思。座舱里也比第一回要安静许多，桑延忽地出了声， 温霜降。 啊，这称呼温以凡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桑延这么喊他了，但自从两人在一起之后他便改口这么喊，他居然也完全没有觉得不适应，只是觉得他好像确实是挺喜欢这个称呼的。桑延提了一句， 不是拍照吗？ 温以凡这才想起自己刚刚应付工作人员的话，他没解释，脑海全被那个传言占据，也没多余的精力去考虑别的，他说什么他就照做。下一刻温以凡从口袋里把手机拿出来，认认真真地对着外头的夜景拍了几张照。 你拍哪儿呢？ 桑延觉得温以凡的行为极其匪夷所思。闻言温以凡的动作停住，转过头来两人四目相对，盯着桑延的脸，温以凡迟疑了三秒，猜测般的给桑延拍了一张照，见他面无表情，他又拍了几张，而后他自顾自地看了看效果。男人坐姿懒散，目光看着镜头，身后是万家灯火，他的脸在这光线下半明半暗，轮廓不太清晰，但也遮盖不住他清俊的五官，极为好看。温以凡勉强挑了个毛病，就是模样看着有点太拽了，像是下一秒就要从屏幕里挣脱出来跟人决一死战。温以凡建议道， 你要不笑一下。 嗯？ 你笑起来还有个梨窝，还挺好看的。 温以凡往唇角的位置指了指，夸他。 什么梨窝？我没那玩意儿。过来点儿。 像是不指望他了一样，桑延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打开自拍模式。 啊！ 温以凡终于意识到他说的拍照是什么意思，他立刻往他的方向靠近了些，抬眼恰好看到屏幕中的自己。桑延又吐出了一个字， 笑。 温以凡顺从地露出了微笑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